D100 讲真话 We speak the truth 行公义 We promote justice Holy man Show mercy to all 大声台 D100 还声于民D100 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7月31号星期三的早上时间来到上午8:04今早早又通同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况看回港岛区先港岛告示打到过只是去到港告牌的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上落中环这分钟是暂时畅顺的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只是桥面灯位车多少少落湾仔也都未见龙尾出现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回中环方向排回去郊外广场那边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去到差唔多桥面噶啦，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就理工大学地盘，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咧排翻嚟油麻地停车场啊，二转一线嚟排车多少少啦，咁啊唔算车龙噶吓，咁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亦都未见车龙出现嘅，咁新界区狮隧出翻九龙方向瑞丰花园，另外大山隧道出翻九龙啊排翻去小沥源嗰边噶吓，哇今日有报章啊头版报道啊吓，就系有记者就测试下嗰啲咁嘅水枪啦，咁水枪射穿十张嘅 A4 纸啊不得了啦吓，咁啊据讲呢啲气枪设计咧就是、香港设计喺大陆制造噶吓，咁啊广泛咧喺内地咧已经引起人哋个关注，咁啊最近咧好多省上边咧吓，好多咁嘅城市咧都有小童啦，就俾啲高压水枪咧射伤只眼噶吓，咁啊原来呢啲咁嘅水枪啦，香港啲各大嘅连锁店、玩具店咧都有得卖噶吓，咁我哋记者就测试过揾人啦吓，咁啊除咗射嗰啲钢板射到通通声之外咧，就揸住十张纸俾佢一米距离一射咧，喂，全部射穿晒，哇，真系不得了啊，不得了先啱啊，系，咁啊据讲啦，呢啲咁嘅气枪咧泰国就禁用嘅，咁啊香港海关咧咁啊例牌回应一下啦。啲水枪性啊，必须符合啊欧美国际三套啊主要玩具安全嘅标准之一嘅。唉，我哋会加紧留意啊咁啦。咁其实暑假已经嚟啦吓，其实而家已经暑假啦。咁好多时啊，各位啊，同埋小朋友去沙滩玩下，或者有时嗰啲啊乜乜乜大型主题公园啊，都会玩呢啲嘢嘅。嗱，唔该各位真系啊，认清楚佢嘅危险性先至好，就唔好立乱射人啊吓，特别系眼睛啊，非常危险啊。好啦，揸紧车各位请谨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100 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100 D100 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 D100 大声台 还声于民 Voice of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你有你讲我们一定听一定比你讲 陈茂波事件他有个盲点嘛成我的盲点就是你给人一个很强烈的感觉你是想隐瞒其实你给人觉得好像是我老婆外家的东西其实原来呢不是只是外家不是只是个细佬而是连你个仔太太就拥有 Orion Express 的股份那你这一点已经被人觉得你前言后语呢是想隐瞒 十级自由风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到晚上8:00 D100 十级自由风言论自由还声于民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如果市民是更了解即我们的财政运作就希望他们是可以提供多一些更具体更加有建设性的建议给我们 是不是觉得陈继宗是不了解现在的财政运作 你要問他才知道 就陳局長最近的風波呢我想呢都是用開誠布公配合調查和承擔責任送回這12個字給他 我要說的事我家人要說的事全部已經說了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监制黄德全周鹏 早晨早晨8:10早晨早晨大班今日你觉得新闻有什么特别的呢 陈茂波始终都走不掉的了今日呢仍然会相信他都会出席立法会的发展事务委员会 但他都是態度不變的繼續騙神騙鬼繼續說我要說的就說了看看何時再擠多些牙膏出來最過癮的就不是陳茂波現在就是看看這些人怎樣抽水各取所需總之有水抽就抽 不過這次有一樣特別好像羅范昭勳聲都不聲了陳茂波為什麼呢你認為當然當然有他自己的詭計另有當然有他的陰謀是不是這樣呢我想他真的不值得陳茂波因為陳茂波始終是正宗涼粉這個羅范昭勳只不過是忽然涼粉抽水人有很多范徐麗泰香港吸水大王簡直是大笨象抽濕機改變別人先要改變自己將事講清楚慢慢就會改變別人對你的看法不知道說什麼陳茂波 說清楚怎樣可以轉變別人對他的看法呢? 最多人就說你如果你早認錯就說你坦白你到今時今日都不能說了我都認為陳茂波實情如果他把握得好的機會可能被人覺得他英明神武過了事是很公正的已經過了不要聽范徐麗泰說死人都死撐陳茂波現在認那就認壞了我當我是陳茂波我找你林毓華你是屎片專家屎片醫生我問你事到如今我有什麼好做 事到如今有什麼用先我問你林毓華有什麼用撐了這麼多天什麼大炮車了突然跪下就聽林毓華怎樣說我錯了我以前說的話全部是大炮我以權謀私的那幅地我有份的我明知道我老婆有份的我又有份的我兒子又有份的不需要說這些話做一件事就行了我現在 辭職都沒用好過在死掉死了死撐如果我認為我是得他就死撐還要扮無辜到尾被梁振英一腳得走的時候都要扮無辜還要說梁振英過橋抽板一於用受害者的角色這已經不是人我問你陳茂波今時今日認錯 就算辭職你那個市民會不會好像范徐麗泰那樣說慢慢人家會改變對你的看法有什麼看法到尾就說你頂不順了終於醜婦要見家翁了不見棺材不流眼淚了沒得撐的了撐什麼遲也是這樣如果他問我我說你橫掂都做了壞人了 你已經夠賤了還有什麼賤得過陳茂波陰公啊被人中陰獅子真是被人詛咒范徐麗泰出來抽水林超英你說為什麼不早點報又說團地如果是這樣 在香港有物業的人都不可以做局長這真是被他吹漲所以抵啊那些邏輯真的很有問題余若薇也頂不住了寫一篇文章其實整件事余若薇說得對現在不是性別問題 不是老婆是不是老公的附屬品就算今天那個是 吹水我她老公以權謀私的話一樣的到時林超英寫一篇東西丈夫不是女性的附屬品倒回頭做這個男權組織的發起人所以林超英就不知所謂最過癮就是唐英年她就陣這個 陳茂波十二真言開誠布公配合調查承擔責任 好東西這十二個字我覺得真的 我就不是我就很感慨良多 如果唐英年早知如此何必當初，如果唐英年當日你懂得開誠報公，配合調查承擔責任的話，就不用今天這麼嚴重了，六八九位他的，你累香港人，你累了香港人，你累了好看得你起，陰點你的中央政府，你當日如果唐英年懂得開誠報公， 一早將你所有的婚外情坦坦白白攤出來承認了他，在報名之前，接著你的寸劍一早又是開誠報公，甚至乎配合調查，這些就是過來人的忠告，又承擔責任，就不要推老婆出來，我想今天就不會有陳茂波事件，驅往矣。 你說這些說話都沒什麼用了，不過有很多人覺得他聰明，現在懂得說話很多，過來人嘛，他什麼時候懂得說話，你人以為他兩兩來，平時不知道說話多厲害，你跟他說話，所以什麼開誠報公呢，就變成了擺明他自己逃避責任，自己沒有開誠報公，甚至乎你可以說他沒有配合調查都可以。 這件事完全可以倒轉頭，陳茂波震給他一樣，你懂得說人不懂得說自己，我一陣子你十二真言，如果不是你當日不是開誠報公，不承擔責任，不配合調查，今日我陳茂波就不會那麼慘，麥齊光又不會那麼慘，你明白嗎？問題就是 其實就是五十步笑百步，不過當然林毓華說得對，他就是過來人的身份，但我覺得說漏了一句，如果問我的話，我就是人版了，你們很多更新人士很多，我絕對沒有去低貶或歧視一些隱君子，很多時候就是他們去跟後世，你知不知道 吸了第一口之後，你知道就會真是不歸路，那就是人版了。如果唐英年昨天陣營了十二真言，大家已經拍手掌了，如果想更多獎星，令到大家起立拍掌，還差一點，就是以我個人的經驗，我寄予陳茂波，開誠報公配合調查承擔責任，這個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很大的教訓。那立刻不同看法，我問你是不是林毓華，會不會覺得是完全變了，人家會覺得你唐英年是有感而發，真是承擔了過去錯誤的責任，就不是來串人。 你有什麼資格去串人？但他是不能串人的，昨天你看到電視機面前他說的說話，就算他太太官司，覺得很委屈，委屈還委屈。如果你要討論到陳茂波，你首先自己要檢討一下，我的意思就是你是屎片醫生，如果他想站在高地上，站得更高的話，就先 承認自己的問題，然後再說這些是我的經驗，苦口婆心，我就會贈幾句話給你，這個叫做陳茂波聽，甚至乎告訴你老闆聽，行不行？當然了，點到這麼白又有不同的效果，但昨天來說他間接就這樣說了，他說在官司法庭的審結未曾完， 暫時又要押後去繼續去聆訊，他都說出兩夫妻，他說我們已經認錯了，他們是有兩夫妻提出投訴，即是調查，控方提出說有個質疑已經出來指證，說叫他不要建這個，如果要建這個地方，這句都是事實上的案情有爭辯的地方， 我當控方有證人，證人專業人士， 他有這樣的指控，接著你就解僱他，你是不是第一，是不是承認？現在不知道，你承不承認？你有沒有不承認說你沒有請過這個職司？是吧？如果你認為你根本完全沒有請過這個職司，這個指烏虛有，指虛烏有的，是控方作出來的。 我又不相信控方會作出來，他都是被告之一，辯方就不承認，那是不是配合調查承擔責任，當然現在又拖到明年2月，到時真相大白，但問題是你看到有人走出來抽水，最賤的就是一班什麼人呢？有一班就是獅子山學會。 這個獅子山學會這班人有什麼呢？李兆富、孫柏文、黃斌跟你差點打架，不是跟你打架，大家的看事的觀點不同。這班人當年肥佬禮本身自己都是所謂盲目或盲目自由經濟、自由市場經濟的信徒， 就找這班人縱容這班年輕人，這班青年才俊曾經有一個時期承包了差不多《蘋果日報》整個經濟版，現在當然被肥佬黎知道這班人無料到打落冷宮，再加上孫柏文，就是這個醉酒佬來的。 李兆富我們認識這些人，因為黃伯又在我們電台，到最近都有幫我們主持節目，因為我們可以包容不同的聲音。孫柏文現在在DBC做，他亦都來過，過去我們DBC成立初期他都有來過DBC試咪，李兆富更加，我們曾經想重用他的。 但這班人真的沒有料到，你跟他們接觸過之後就知道這班人沒有料到，他們竟然夠膽，我覺得他們在文字方面的表達是挺好的，你可以不同的觀點，但他們是很冷靜的時候，是將他們無論你豁話的歪理是另類見到，他們陳述得挺好的，但用聲音就是似乎他們是即時的表達是需要改進。 你講得文字好，我讀一篇文章給你聽，他在《蘋果日報》， 即是昨天，昨天就是利字當頭，這篇就是叫做利世民，利世民就是獅子山學會，這個應該是黃伯來的，寫了一篇文章叫利益衝突和以權謀私，你說他寫得好，我逐段讀給你聽，執行公權的人都是有血有肉，七情有血肉。 有血有肉有七情有六欲，上有高堂下有妻儀，未必有心，但有意無意之間，公權和私利難免有個交接之處。這些就適宜，即是說了很容易踩過，踩過了，這些適宜法庭和法官求情用的，這段就政治制度的設計重點是確保公權用在公眾利益，不會被用在 謀取私利之用，陳茂波事件明顯是有利益的瓜葛，但有理由相信，當今發展局長的權力未至於可以動員政府上下推出新界東北計劃，讓他中飽私囊，這個第一就沒有料到，他當然有權，第二件事，現在整個東北發展 是由梁振英個人主導，他現在連這班獅子山學會的廢柴，他都不知道現在梁振英的政府，梁振英是手握大權，差不多去到一個獨裁的地步，不理制度，不理公務員，不理政務官，不理政務官就是公務員，當他們說的話全部死的，禮崩樂壞， 而最同他接近的人就是陳茂波，每朝早開早討會，本來就踏正7.8個字開的，每日7:40開的。 但是陳茂波和梁振英經常遲到他們就不在他們另外走到另一間房兩個人在自己開會先即是前奏一個是黨委書記一個是市長兩個定了調之後才走入會議室和整班文武白官在那裡挺了他可能十分八分鐘有時甚至乎半粒鐘就等你兩個人自治就不自治就不搞定了所有事情才宣佈哪有東西好談的沒有東西好談的都是一樣東西現在我們開會是paperless什麼叫paperless呢你不要以為環保不是好像我們那樣影印那麼多紙張或者文件是根本沒有文件亦都不是是當你沒有道你做了多少功課交了文件等於都是浪費了透明的 所以這個離世民這篇東西第一他就不知道現在政府的運作是怎樣他認為陳茂波就無權可以動員政府上下推出新界東北計劃給他中飽私囊新界東北計劃在前朝政府曾蔭權領導的政府當年決定了新界東北 是不會官商勾結的是不會官我們叫官商勾結他們叫官商合作即是政府全部統籌政府收地政府收地就不會給多錢因為政府收地有地方保健收了地之後由政府規劃拿地出來建公屋好建居屋好甚至乎拿出來 投都可以在市場上 但錢就會回到庫房那裡 這是公帑但是梁振英上場初初就說打大鱷打地產佬看看打誰他有選擇性這個林鄭你的失望做不到事不是林鄭他要逆回自己的金主他就李曾蔭權前朝說不官商勾結我取消他我認為收地很麻煩雖然有尚方寶劍現在不好了政府收得的收 然後從發展商擁有的農地包括你老闆四叔新鴻基陳茂波和梁振英的金主新世界這些就發達了因為這些地將來他就可以改變用途配合新界東北的發展就發達了如果政府 因為官商勾結,水漲船高 陳茂波有三幅地,他老婆、兒子、外家 規劃改了,自然本來都賺了 他買回來,買便宜了,30萬買回來 35萬 現在市價值二百七三分一如果拿到市場賣市價三二如六三七二一三二如六三七二一就八百多萬當比較一千但是如果政府收地現在的官商勾結如果這個政策推出來的話現在講的是起碼一千五萬分別就在這裡 你明白嗎已經有個帳價在這裏有個日鑑這叫內幕交易這叫有關連交易如果連這些東西都不懂你獅子山學會三條粉腸三個idiot 三個idea都是很好看的片王那三個是假的那三個你是想的其中一個好碟的埃迪找很多水的你這三個人加上這個孫柏文不懂事就在亂說他說陳茂波買地的時候跟梁粉說話有什麼分別還未做官 甚至連做官的癡心妄想都沒有你怎知道別人沒有野心<笑> 梁振英說N年都不做特首 他一早已經收了陳茂波做年輕人你不讓梁振英跟陳茂波說將來我做了特首之後我給官你做你怎知道人都知道梁振英的野心陳茂波什麼時候埋梁振英堆你又知不知道 那你怎可以說他沒有妄想過呢？按常理推斷地權應該早年投機，誰知道派取的日竟然自己監場，陳茂波其實應該察覺到存在的衝突，聰明一點做些手腳， 誰知聰明反被聰明，他暗地裏都覺得陳茂波手不乾淨，他只不過想不到一天他做了監場，做了監場他知道是不是都中了，不過是中什麼獎而已，自己做了手腳，把張飛賣給他老婆，利益衝突更加主動去掩飾， 還不是錯，輿論的審判、總議、情感作主導、利益衝突和以權謀私是兩件事，一個程序上需要申明的事，一個事實違反誠信的罪行，千萬不要誤會，我對CY和親信全部好感，講就這樣講，甚至乎推而廣之，我永遠對政治權力抱懷疑眼光，公道講都是要講，否則日後要捍衛香港制度客觀的一面，恐怕只會更難。 政治問責陳茂波怎樣逃避不了，不過有人說事件反映要大幅收緊申報要求，配偶父母子女通通要報，亦有社會動量提出高官不應該擁有離岸公司信託等等，這種徹頭徹尾從柏拉圖和馬克思那裡搬過來的理論，就讓質地優良的清官在道理高地上 統治世人兩袖清風的他們就由人民供奉，太理想的政治潔癖，對不起，太虛幻了，其實無論怎樣收緊申報要求，有心要走法律，怎樣都防不了，歸根究底我們要不就不要信用政府，重點是怎樣監察他，而是避免他的權力無限擴大，不要被公權伸延到 現在不到的地方，手不那麼長，全篇廢話。 這些叫事，即是說陳茂波沒事的，他申報了，而且申報不應該那麼仔細，利益衝突不是那麼簡單的，這些是什麼人來的？所以你說獅子山學會的那些人，欺世盜名，你給這三條盲毛，就以為青年才俊，再加上被肥佬捧上天，大哥啊！ 你只是這些已經無理露出尾巴了，即是告訴你沒有亂說，通金天今天的香港治安怎樣呢？越來越差了，好像今天警務處會公佈上半年的數字，有消息說可能晚點有些消息，一定包括不到昨天施永青被人襲擊的事，一定沒有那份，真的太猖獗了，好離譜，光天化日，現在很亂，沒錯，不過同事 D100，講真話，respect the truth。D100，行公義，we promote justice，好憐憫，show mercy to all。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大聲台，D100，還聲於民。D100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時間早上8:33，繼續有通亞和大家聽聽外面最新交通情況。先看港島區，港島告示打道過，現時灣仔運動場，另外東區走廊落洪水加上落中環，車龍起身去到海景大廈那邊，另外香港仔隧道過海現時多了一些車，排到馬會大樓，落灣仔亦都多車管道口，隨時要間風，西區方面，幹諾道西天橋落中環，龍尾亦都去到中山紀念公園。 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外文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就女童军众会，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排翻去右麻地停车场那边，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上桥位依然都是车多的。新界区方面，思瑞出翻九龙方向，世界花园，另外大学山隧道出翻九龙排翻去浸大国际学院。现时温度多少？摄氏28度，相对湿度90%。 空气污染指数一般监测站10-40，属于轻微至中等的。路边监测站50-70，属于中等至偏高。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几阵骤雨。下午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偏东风。 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增多，以及风势亦增强。出门口记得带把遮。 最近陸續披露一下誰唐唐和他太太僭建事件上面在法庭披露了一些細節不過這樣當年他給誰督他水池有僅見又或者誰搞的我就不想猜測了大家都明白這些測量師、建築師最清楚的東西不過話說我有些同情唐唐的最少人家有膊頭有承擔不像那些人左推右推 全港的資料什麼死衷全港資料死衷記得現在改過那個詞大家不妨傾到D100的Facebook專頁聽聽如果有興趣覺得好聽的我們可以share給朋友一起分享一下知道人們怎樣說大法都好好了大班哥沒什麼吩咐通小心不要那麼多意見你真的不要累街坊《蘋果報》有些東西那兩個總編輯今早都看到是被檢控妨礙《藐視法庭》 要求將我們收監你怕不怕你很害怕坐牢我最怕梁振英現在不用了有科技現在不用了有科技最怕三樣東西最怕身體不健康照顧不到自己和家人第二第三就是第二怕窮第三怕沒錢好了不用怕什麼都不用怕正義暢傳駕駛車各位請緊記保持警覺安全駕駛 D100交通消息資訊最全面活現在眼前 D100講真話彭公義浩蓮敏 D100 大聲台還聲於民 Voice of the People 還聲於民 各位自己友 歡迎大家今天來到數碼港B區7樓 準備好你們的自己友卡尾呢準備好電梯按7字我們一二三闖關8月4日星期日上午11點一呼百應開幕典禮由自己友親自為D100數碼廣播中心進行揭幕儀式上午10點到下午4點D100開放日與自己友歡聚時光 有D100全台王牌主持台前幕后陪你参观 D100大本营 陪你影相 陪你买D100各款限量版纪念品 星期日只招呼自己友但是我还未是自己友现场立刻登记成为自己友就行了8月10日下个星期六上午10点至下午3点才会开放给公众参观胜放肯定空前为照顾全球华人 D100当日进行环球视像直播 D100一呼百应开幕典礼暨开放日各位自己友到时见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我的朋友里面有不少是对特区政府是存疑的这个其实对特区政府管治我觉得没好处局长看看你的样子 看看你的样子你太太就说如果是团地的就不会19年只是团一忽喂一忽劏房更好找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在新界东北的工作里面大家不需要再担心有任何的潜在的利益冲突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主持鄭兼涵林毓華 早晨8時41分 大家在聽的是大聲台風波裡的茶杯現在進行環球廣播沒有視像的因為我們的視像是未準備好的不過今個星期日我們這個揭幕儀式之後 招呼自己友的开放日就会有一个视像的示范我们自己友可以通过我们的视像系统 博入直播室跟主持人对话亦都可以真人露相，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测试，希望今个礼拜就可以令到自己友先睹为快。我们这个自己友的开放日就是今天星期日10点到3点，10点到3点就有特别节目，其他那些上 沒有酒沒有菜，不過有豆漿有水，因為多謝這個老闆贊助。今早一早5時7點就走上來探望我們，就說會星期日送豆漿來給我們自己友享用。好，這個健康飲品。我們說羅范招勳沒出來說話，原來不說也是要說，要你梁粉一周刊今天出版的一周刊， 原來有找過羅范招勳逼他表態，他逼到上門當然要說幾句話，他就說不覺得陳茂波需要辭職，因為他已經依足程序向行會申報，新界東北發展的賠償金額屬於集體決定，不是局長可以隻手遮天，我替他覺得不值，他老婆都賣了股份和土地，而且要求家人都申報資產，實在是有困難的，始終夫妻 都會是財政獨立運作，又是說這些廢話，這就是拉住剔剔，齊齊都是賠償金額不是由他決定的，第二老婆和老公的財政是獨立的，就行了，以後老公做上市公司董事，知道上市公司的資料之後，就回去告訴老婆， 你是買的股票不行，法庭判了，這樣也叫內幕買賣，你告訴女朋友也行，不行，不要說太太了，用回羅范招勳這件事，始終兩夫妻都是財政獨立，接著他買了股票回來又馬上賣了，都賺了，賣了，那你還追什麼呢？這些就是歪理， 依足程序向行會申報，羅范招勳又是 葉劉又是，為什麼葉劉又說沒有聽過呢？誰說謊呢？兩個，那當然是羅范招勳說謊，他送給那位老闆就是天天先鬥將。說回陳茂波事件，不說也不行了，我都知道大家都很悶，但問題不是悶不悶的問題，一定不可以放過這傢伙。 你看看劉乃強今天說什麼，劉乃強今天幫他，在大公報那裏，就是陳茂波挨打，梁班子就受罪，市面上流行香港兩大天條，第一條阻人賺食最大惡極，第二條樣衰，兩樣都是死罪，第一條是香港人都會明白，你說要舉例就 苦十皆是，都免得說，人都明白，阻人賺食最大惡極，其中有個例子，有個人叫鄭兼漢， 2004年 這個學家下去的領匯上市的時候阻人發達， 2005年元旦那天 有5萬人上街要鄭兼漢下台。 我們可不可以插一個樣衰呢，就是剛才你說這位劉乃強，他都挺樣衰的，樣衰就很簡單，劉乃強、邵善波、張建 什麼？那個叫張什麼？我現在今天被一周刊說是衝紅燈，那個叫做我經常說不出來的衰名，不是張震遠是吧？不是那個賤肉環山那個人，你的行家，現在做了行會成員，張志剛，這些就是樣衰，你想知道樣衰是怎樣，張志剛是第一樣衰，還有這個 接著就到邵善波、陳茂波、 陳建波、羅范昭芬、劉乃強、梁振英，當然你都是很主觀的，這些人是不是樣衰？不是相良心生，這是樣衰，不是主觀問題，是人都懂得看相，不是叫樣衰。說回劉乃強這篇，第二條最佳的近例就是陳振聰。 劉乃強說已經預言他一定有罪，沒有選擇，女法官不會判他沒有罪，男法官也不敢判他沒有罪，結果大家都知道了。那會不會這個風水佬他？那不就是說法庭看樣判刑，怪不得人怎麼解呢？每個去法庭的時候，執到正，你知不知美國的城管？喂， 當日射殺黑人的時候他是skinhead，很可怕的，去到法庭的時候穿了老闆大的眼鏡，頭髮散出來，整個鄰家的男孩，原來是這樣的，就不用說證據，你見供嗎？他說很可惜， 我們的陳茂波局長看來兩罪俱罰，劉乃強就說他阻人賺食，罪大惡極，第二條就樣衰。為什麼這樣說呢？劉乃強就說，首先他和梁振英阻了某些利益集團發達，人家一定要去之而後快，死罪已成， 即是什麼時候執行的，現在就賴地人了，即是說梁振英政府阻人發達，但梁振英政府有沒有阻人發達我們不知道，他阻了很多人發達，他不是塞錢落人袋嗎？炒樓佬啊，現在地產很嚴重，今天財經部全部說長江，今年賣樓不達標，你這個老友記，本來300億賣樓的，現在賣了200多億。不是，我上個星期跟他喝咖啡，他都說很有信心， 做達到標，交通貨，沒亂說吧，你會變內幕交易的，大哥，我跟他喝咖啡，他跟我說，我自己又沒有做買賣，他公開也有說過的，敏感資料，另外，但問題是，他塞文紙下去，你看到哪些地產商有選擇性的，他有金主的，現在就賴人家動他。 大家已經看到反對勢力一而再向他發動攻擄，他和他老婆合資公司做劏房，到懷疑醉駕，刀刀都是想要他命。第一，劏房是事實，不用判處，你有沒有罪駕先？如果你沒有人家怎麼拿你命呢？陳茂波雖然逃過了這兩劫，但形象上已經搞到灰頭土臉，劏房波的花名 就不敬而行，劉乃強也有個花名叫劉乃強。換上別人應該會加倍檢點，努力清理門戶，免再惹官非口舌推而求其次，亦都應該早作預案，如果再爆時端，亦應該知道怎樣應對，但陳茂波自此 偽高人膽大，似乎不懂得膽大都要心細，半點準備功夫都沒有，一碰到被爆在新界東北擁有土地，回應前言不對後語，越描就越黑，這一段想找工作的，劉乃強就說想做教車師傅。接著劉乃強就說，現在情況十分簡單，直到今日陳茂波在整件事裡面所有行為都是完全合法的。哇，好厲害。<笑> 他在行會已經依法申報利益，所以梁振英亦都撐他，撐得他亦都是符合程序的。但今日輿論掌握在反對勢力手中的情況之下，陳茂波送屎能夠洗脫利益衝突之嫌，事實上已經十分樣衰，反對勢力的目標已經達成了大半。我又想知道， 他說今天的輿論掌握在反對派勢力的範圍之下，好像現在我來講的一步一刊，不知道有多少支咪，頂籠都是很多糧粉報，很多糧粉媒體，怎樣掌握在反對派手上呢？接著坊間不少論者 陳茂波已經是梁振英班子的負資產，因此預測將會換馬，這個無疑是反對勢力發起這次攻勢的目標之一。但社會的事物三人成虎，很多人如果很多人都認為的話，再加上如果陳茂波繼續在應對上面犯錯，很可能會自我完成，反對勢力又得其所哉。 這傢伙劉乃強就不用說了，又是沒有料到，你知道我收到這傢伙，我接觸到這些人，所謂他口中的反對派，是沒有人想陳茂波下台，因為有個陳茂波在這裡，有得被人罵爺罵，所以其實分分鐘劉乃強想做發展局局長一點都不奇怪。對於梁振英來說，陳茂波這次被責 以及应对失误，无疑对他来说又是一次重大打击。现在看来中央每一次表态支持梁振英，反对势力都随之对他加强攻击。你撑他吗？打盲他一只眼，你还撑不撑一个盲了一半的人呢？你再撑他，我打断他一只脚，看你还撑不撑一个又盲又跛的人呢？这个游戏应该很难这样玩下去的了。<笑> 我真的不知道劉乃強這樣說的意思是否想告訴大家，梁振英也不可以捱得多久了。其實很多人都看到這一點，所以也知道中央和特區政府在被動捱打的局面之下不會維持得很久。蘋果不久之前就以頭版頭條說王光亞表示政改諮詢會提早進行，但是大家如果留意到 《大公報》同一天的社論就知道，因為反對勢力故意放風，謠言惑眾，用以證明他們七一遊行已經對中央造成壓力，迫使中央順他們的意改變諮詢的時間表。無論如何，滿局將破，這種跡象是十分明顯的。 滿局一破，事物就會很快作出辯證式的發展，這就好像近幾個月來天氣一樣， 一陣間就陽光普照，一陣間就滂沱大雨，出門記得帶傘。這個就是陳茂波，陳茂波事件裏面劉乃強又在抽水，根本就在抽水，想做教車師傅，想撈一官半職抽水，就很多人都出來抽的。范徐麗泰全香港第一抽水 大笨象，沒有他的份就怎麼行，那我們要聽聽說什麼，怎麼抽法。有不少是對特區政府存疑的，這個其實對特區政府的管治我覺得沒有好處，所以既然發生了這麼多事，都應該停一停下來反省一下，是不是用這種方法來回答傳媒的答覆， 是否用聲明等等是最好的辦法，陳茂波辭不辭職這個我不會回答的，因為為什麼呢？這個是他自己和特區政府行政長官的決定，外人說什麼也沒什麼意思，所以我也不會說。不說你又說，今天出版的一周刊李柱銘，他的專欄其實都是講梁振英的。 他說有這樣的梁振英就有這樣的陳茂波，李柱銘引述國務院前總理溫家寶向梁振英授予任命狀的時候曾經憤示過他，正者正也，子帥以正，屬感不正，無奈正竟然變成歪。未聽李柱銘說什麼之前， 我們Facebook上有人做了一次疑似創作， 張寶麗金，周慧敏的歌，如果你知我樣衰，全港已知你死衝，那個歌叫做另外一首歌的歌名叫什麼，如果你知我，我都忘記了，苦衷，苦衷，大哥你知不知道？ 即是把周慧敏、寶麗金的歌，如果你知道我苦衷，就二次創作，成為全港已知你死衷。 這是一個戲仿，這個絕對沒有侵犯到版權人的商業利益。 亦都是就着一些現在條例未通過正在諮詢不用理會大家欣賞一下輕鬆一下 你说你从来未追走过那首飞车甩你像飞桃你也说楼房没有通过用板分开还未算通风无止探索 只身步出错埋出东北这么一个波全东意志你始终重分在一起滚动谁准到这样形容你竟会爆被认同明知你苦苦始终情况任你卖古董 原因有这个两勾没成熟走近你着对完全是豁出去大吹胶波 爆像响泪你更说农田是有单据外家亲戚行善驾走去无此交波归我当金句团积计算这些开发区 在一起滚动幻想我不再受是你恐怕需要逆用人之也可变股东凌驾父爱的感动还跟你放肆朋友共持有赞家 D100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时间早上9点03分这分钟继续有话通跟大家听听外面最新交通情况首先一些交通特别的消息提醒大家因为特别的事故关系现时元朗公路向天水围方向近富泰村慢线要暂时封闭车龙在后面的三圣村另外透露港公路向上水方向近互动自然中心有交通意外影响一二线封闭了车龙排回后面科学院稍等一下各位忍让多一会 港島區的車龍現時去到哪裡排回灣仔運動場另外東區走廊落洪水加上落中環城市花園至於香港仔隧道過海和落灣仔兩邊車多管道口這分鐘暫時未間封西區方面是怎樣西區哥朗道西天橋落回中環方向很遠的龍尾去到中山紀念公園另外西隧向中環出口位是車多 九龍區公主道過海外民村另外加士居道過海就是女童軍總會到時街天橋向紅磡排回郭蘭至於加士居道向油麻地農美康莊道橋底新界區私稅出回九龍方向隔田村另外打山隧道出回九龍排回浸大國際學院這頭說港可能政改會提早都不頂這頭有人報道解放軍駐港部隊可能有些新動作內地軍事雜誌近日披露駐港解放軍訂製了一款運送車命名為駐港部隊專用器材運送車有軍事評論員說這款設計是利用 有效的距離，發射高度指向性的聲波，會令對方停止活動，彈開受傷，甚至死亡，這些等於以前武俠片的內功，10米至350米是有效的，成千呎。 中國海軍曾經用音波炮來對付索馬里海盜，已經證明了臨床試驗過，具有一定的殺傷力。不過有專家說音波炮原理與坊間可以買到的驅鼠器類同，功率較大，聲波可以集中發射，即是你在街上買的音波驅鼠器、驅蚊器， 殺蛇蟲鼠蟻，和小一點，但這支音波炮集中一點，對付人類。所以這個音波炮可以被視為大功率喇叭，最特別之處可以配合功率調整器和旋轉平台， 可以周圍轉，令到使用者可以控制波速功率。 如果調高到最大功率350米以內都可以驅散人群，可以全方位驅散非法聚集的人。調低功率之後雖然沒有殺傷力，但2000米以內都能夠確保聲音清晰準確。如果將兩個音波炮同時並列，威力就增加一倍。如果十支擺在一起就不得了。 真是非常危險，兒童就有指南，教人揀選高防護性的耳筒和耳塞，破解音波炮。所以到時如果有人佔中，我想佔中那裡的人就要找證明指引，你要帶個什麼耳筒 上街，如果不是分分鐘被音波炮震音谷震死，五臟六腐，驅裂，震得五臟六腐，驅裂，好恐怖。那個5689說得對，遲早春風，解放軍對付你們，就是這樣，陰波來的。我剛才看到一隻曱甴已經立即死了，這麼厲害，是啊，好啊，你的友食完那些 蛋散，麻煩我掃地了，你都看到了，蟑螂吸塵，掃就掃不到的。話時話，那隻雀仔飛進來的那隻不見了，是不是已經放走了還是怎樣？ 那就死鬼了，你快點找一下，真是可憐， 又好玩，兒子，真是可憐，駕駛車各位請跟記，保持警覺，安全駕駛。 D100，講真話 ，We speak the truth， 行公義 ，We promote justice，Holy Man，Show mercy to all。大聲台 D100， 唔理几时，大人细路都要食Mogi，有机果汁同埋有机果蓉，采用新鲜水果制成，充满清甜嘅水果味，想饮啲又解渴又健康嘅果汁。 我推荐你饮有Demeter同欧盟有机认证保证嘅Mogi果蓉同埋有机果汁。想了解多啲， 100%天然无添加糖，人造色素同埋不含防腐剂嘅Mogi，请打电话3188-3740查询或者订购啦。 你仲可以喺8月2号到5号去香港会展科温BB Expo Mogi N16摊位行下啦。

我真的很想周星馳再拍食神。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點到3點，由青魚、陳淑莊、阿通怪獸直播室。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我的朋友裏面有不少是對特區政府是存疑的，這個其實對特區政府管治我覺得沒有好處。局長，看看你的樣子，局長，看看你的樣子，你太太就說如果是囤地的就不會19年只是囤一室，因為劏房更好找。在未來的日子裏面，在新界東北的工作裏面， 大家不需要再擔心有任何的潛在的利益衝突。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主持鄭兼涵、林毓華。早晨早晨，9點12分，大家聽緊的是大聲台風波裡的茶杯， 現在通過互聯網進行全球廣播，大家如果不方便上網的話，亦都可以打這個固網電話1831100收聽到大聲台的節目。我們今個星期日黃道吉日8月4日上午10點至下午3點就舉行自己有開放日，讓大家可以參觀， 大家有份夾錢的，這個全香港最先進的視像廣播中心，數碼視像廣播中心。11點吉時就會由自己有主持揭幕儀式。講回佔領中環了，厲害了，梁振英真是好東西，這班建制派全港18區，厲害了，真是區議會。 今天你看大公文匯全部通版，全部都通過了，反對佔領中環，這是一個政治任務，而這個18區的區議會順利通過，反對佔領中環，理由只有一個，就損害了香港經濟、金融中心、核心價值、法治影響市民上班下班，所以就反對佔領中環。可不可以說全港的區議會都經已被染紅了呢？沒有，如果大家覺得這個區議會是代表你的區議會來的，有民意基礎的，那就告訴你，現在這個區議會就是告訴大家， 就是梁粉區議會，即區都有梁粉。公民黨的陳婉心就說他做了區議員超過30年，從未見過區議會討論這些與區內無關事務的議案，強調區議會不應該有政治任務，否則就會立成一個極壞的先例。說回佔領中環，解放軍軍最近頻頻演習， 都好像對準灣仔和中環的演習的整個目標。佔領中環行動明年分分鐘一觸即發， 香港的中區隨時出現八九民運期間天安門廣場被大批示威者聚集佔領的場面勾起人們的一個四六四的陰影根據最新一期內地軍事雜誌《兵工科技》報導說日前買了兩部隱形功能的警用器材運送車如果是運輸車、貨車就沒問題了但是它的責任、功能專責防暴車裡面特設有電動攪判用作裝卸寵物又自設發電機和插頭有專家估計可能是配搭另一防暴武器音波炮藉著高功率的音波、無形武血、驅散佔中部民、佔中發起人之一的陳建文教授就強調即使以威嚇手段都不能對付佔中行動如果出動解放軍對待示威者一國兩制就即時玩完這架車今天東方日報的探射燈專題第一全身噴上了數碼 迷彩在敵方高空俯視之下可以完全隱形第二防彈玻璃加金屬防護網第三防彈車胎第四車身多處裝備射燈所以可以在黑暗的環境裡都可以運作第五車廂每組空間都裝有快速捲閘以便迅速射下各類防暴的裝備 第六车厢有三组空间专物专放即有三个compartment第七车壳夹层加设防弹钢板第八自设发电机和装备多个插头可供电给音波炮和其他电动装备第九电动绞盘可以装卸和拉动宠物第十音波炮有效范围 去到300-350米這輛車剛好我們的廣播車規格可不可以買回價你不需要隱形啊大班是吧數碼那個不用那個不用隱形那個油曬招牌這個挺好的周鵬上網看看哪裡買不買這輛車有沒有那麼多水啊大班我們不用防彈的只是要個規格而已最好有電有冷氣 有多個插頭這個好啊對了這個D100這個廣播車這個好東西還有音波炮都有用真的我們教低它教低它傳到幾千米以外不需要音波槍這些東西真的周鵬那把聲可以傳千里 說回梁振英無遠佛界梁振英康北平謝柱明這個就是李柱明今天在《一周刊》的專欄梁振英上任以來梁振英本人和班子都經常被醜聞纏身例如行政會議成員林奮強和張振遠兩任發展局局長 都相繼出事最初獲委任的麥齊光一上任就被媒體揭發任職公務員的時候涉嫌欺詐現在罪名又成立至於做替工的陳茂波醜聞更加一波接一波大家都很清楚當然梁振英的擔保對市民來說根本毫無意義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梁振英的港大說不眨眼的行騙長官身為中共黨員一定可以口若懸河車立炮以及即使證據確鑿捉奸在床亦都會堅決一口否認因此在公眾眼中只會覺得他們是官官相衛朋卑為奸狼狽為奸為什麼香港高官質素每況愈下李柱銘 他就認為目前政治環境是主要的關鍵因素因為在傀儡的問責制之下大傀儡行騙長官只會絕對服從一手提攜他成為特首的中聯辦 至於手下工作的小喽啰、小傀儡、司長、局長亦顯然會受到諸多掣肘，難以盡展所長，因為他們需要按照西環的對口上司指示辦事，許多時雖明知執行中共旨意是逆著民意，都不敢不懷，因而被市民唾棄，難逃黯然下台的宿命。 李柱銘又說記得國務院前總理溫家寶向梁振英授予任命狀時曾經以論語裏的政者政也指稅以政屬感不正來吩咐他，不過他就連特首之位都騙回來，上梁不正下梁又怎可能不歪呢，一個問題多多的管治班子又怎會得到市民的信任呢，這樣施政自然困難重重。 既然事實已經證明西環治港絕對行不通，中共應該立即放手。李柱銘就有這樣的看法，真真正正落實港人治港，讓香港人透過符合國際普選標準的選舉制度，以一人一票選出自己的特首，使得特首可以在香港人授權之下施政，這樣他們管治所遇到的阻力肯定將會大減，而一國兩制才成功。李柱銘說的話就是一廂情願。<笑> 如果你問我就算一人一票選出來的特首，我問你了，如果又是一人一票真的選了梁振英出來，你猜這樣就天下太平，就算一人一票選了余若薇出來，你又猜天下太平，這個政府怎麼做事，立法會沒有票，你一人不走這個議會制，你不走這個執政黨根本都沒有東西可以做到的，你選梁振英出來，你們這班反對派一樣會上街。 你選余若薇出來我可以說你一樣會上街，建制派一樣會反對你，你一樣寸步難移，所以整個政制不改革的話怎樣選個特首出來都是沒有用的了。所以李柱銘就正如司徒說，司徒老鬼臨死之前都經常說 李柱銘其實就很天真，不過李柱銘不天真，又不會被民主黨用了這麼多年，好用的，就是因為天真，才被民主黨用來做山招牌，不斷拿著來冒。今天這個《信報》的雲耳錄都講到陳茂波和梁振英，現在 心惶惶你不知道口一定惶，為什麼這樣說呢，昨天梁振英大家言猶在意，他回應記者查詢關於陳茂波事件，第一他就表態死撐陳茂波，第二認為他沒事，因為依足規矩申報，第三你如果問我關於他的事對不起我就不會說了，不過我相信這個是梁振英說的，他和他 的家人，即是他老婆和他外家，我又不明白為什麼男人有外家，不過大家都知道他說什麼，他真的這樣說的，他說陳茂波和陳茂波本人和陳茂波的老婆和陳茂波的外家，他們自然會繼續，你們有什麼不明白可以問到明白，他們會繼續說，一定會說，不會不說，梁振英是這樣說。 但陳茂波去到立法會坐在你去猜戲，要說話說完了，沒話說，就兜巴蓋他老闆，這個梁振英。今天的《信報》雲耳錄就講到茂波陣營不齊心，我們的特首曾經講過香港不應該蹉跎歲月，但似乎現在就是最蹉跎了，正是因為發展局局長陳茂波， 立法會的發展事務委員會由上個禮拜到昨天的議程，本來就是討論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詳情，可惜因為局長發生利益衝突而運，加上不斷被傳媒揭發疑似講大話，結果議員和公眾人士為了捍衛公眾利益，連日來都把握開會時間質詢茂波，大大蹉跎了討論政策的光陰。 所以特首是否要譴責茂波拖慢香港速度呢？ 不過特首譴責茂波之前，茂波就先刮了特首一巴。 話說梁振英昨天上午就跟傳媒講了這一番說話。 陳茂波局長家人 在19年前买农地，跟住决定卖出农地的事，他就事实方面已经作出多番的澄清和交代。如果大家对有关的交代仍有问题的话，我相信陈茂波局长也好，或者他的外交也好，他们会是愿意是继续回应大家的问题的。 嗱，言犹在耳，之后陈茂波就在立法会被议员要求交代真相的时候，就公然唱反调话： 我要讲的嘢，我屋企人要讲的嘢，全部已经讲晒啦。我要讲的嘢，我屋企人要讲的嘢，全部已经讲晒啦。 咁样睇嚟，唔系特首错信陈茂波，误以为佢会继续开诚布公，咁就即系陈茂波公然讲大话啦。他将来其实是会继续回应事件，那究竟哪个原因才是正确呢？所以云尔禄就呼吁政府应该尽快澄清是不是会令到公众严重怀疑齐心班子有几齐心。之后陈茂波在立法会就回应是不是挤牙膏式的回应，那么茂波就反指曾玉成没有说他挤牙膏。 曾玉成主席没有说我挤牙膏，他所说的是，如果没有听错，是啲人以为，事实上我是绝对冇。 咁啊，曾玉成又是怎样讲的呢？ 论尽的一样嘢咧，就俾人话佢系挤牙膏啊嘛。咁呢件事讲，即系如果即系一个公众人物，遇到有一啲呢啲即系所谓叫做丑闻嘅可能性嘅时候咧，点样应对？系咪请阿陈茂波先生咧？佢应该坐低一次过，将所有嘅有关嘅资料啊、文件啊拎晒出嚟，一清楚解答各方面提出嚟嘅疑问咧，咁样。 曾玉成就指陈茂波应该考虑一次过公开相关嘅资料同文件，以及解答各方提出嘅疑问。但系睇嚟茂波就冇接受呢个意见啦。嗱，惊喜啊接踵而嚟。嗱，寻日港大民意调查计划公布最新嘅调查，指出梁振英的评分再创上任以来最低成绩，只是有 45.1 分，而18到29岁人士最反对 CY 担任特首。而老纪亦都翻查了港大民调的数据，发现梁振英出任特首至今，港大总共进行了27次特首民调，当中只有8次是合格，换言之合格比例只是得 29.6%。振英似乎要尽快稳中求变啦， 稳中求变就 换人啦， 即下台 啊！ 梁振英要落台 啊！换人啦，咪就话 梁振英要落台啊！嗱，林老师啊，阴公啊，今次俾啲左派团体 系围攻 围剿啊，咁啊，仲加埋两个警察组织，两个工会组织，一个就援助级，一个就督察协会， 系 啊，两个组织咧啊就行私刑啊，咁所以咧我就睇唔过眼噶啦。咁而家咧九龙社团联会妇女事务委员会嘅成员咧，李思艳咧，就计划咧用呢个香港家长联会嘅名义，礼拜日喺旺角行人专用区发起签名行动，追杀林老师。嗱，林慧思啊，林老师嘅老豆社民连嘅林心诚就话咧，唔排除因为政治因素咧，令到个女咧俾左派大肆抹黑。咁啊，而家佢老豆咧，阿林心诚咧，不如搵翻林心诚讲讲啦，打个电话俾佢啦，佢就话咧，佢自己会温养啲支持者咧，进行大反击。咁啊，林老师早前咧，大家都好清楚噶啦，佢亦都接受过我哋电台节目嘅访问，我哋亦都喺度咧讲咗唔止一次噶啦，关于呢件事，就因为佢唔满意青年关爱协会用横额遮住法轮功嗰啲摊位，警方不但冇制止，仲拉起条封锁线，结果咧就同啲差佬咧引起骂战。 因为佢就喺呢个封锁线嘅入边，咁啊， 其实系好唔公道嘅，即系我从一个即系 旁观者 睇，你当时有其他人喺入边啊嘛，你又冇去清其他人， 去咯。 咁你当然你警察可以话我搞掂咗你先，我先搞嗰啲啊嘛。因为佢俾我围住咗，我想拉佢做乜嘢啫？阵间人都入咗嚟，我就唔俾有人再入嚟，你可以咁讲。咁但系你都解释俾佢听啊嘛。 他最生氣的就是解都不解總之就告訴你我現在告訴你你要立即出去跟著沙子就拿個錶出來還要對著影相機現在回答幾下你不出去就拘捕你了給壓力他才生氣接著問他為什麼花差館才說接著那幫人衝出來那個女幫人說這個女幫人招制巴閉了錯了別人的夥計留下來林老師的時候縮在一邊見到火計越鬧越慶就衝過來 就立了一份令到林老師火上加油其實你是挑釁市民他們警方沒有制止拉起封鎖線林老師所屬的學校已經就這件事道歉了但警察組織和左派不斷追擊 你的道歉提都不提警方沒有向警方道歉簽名行動其實不是由18區家長教師會聯會發起聯會裏面已經沒有討論過這件事但近日部分聯會代表收到成員查詢經查實之後由尖旺區聯會會長李思艷認同說這個活動是由香港行動和他做會長的香港家長聯會發起呼籲各區聯會參與 這件事就沒什麼公義了這些就叫做抹黑然後圍剿然後有組織地打壓一個看不過眼衰多口的人現在這樣搞法我們要去支持他的我們要呼籲群眾如果他們有這樣的簽名運動走過去簽個名 打幾個交叉下去,支持林老師,就簽自己的名字下去 OK, 但簽的時候,三五成群 一堆人才好去簽 否則這班人隨時動手動腳 林心誠就說,女兒曾經參與人民力量的活動 加上去社民連成員的身份 相信這一連串針對林老師的追擊和抹黑 與政治因素有關,聽到有左派團體計劃在星期日 針對林老師行動於是林修成發起小市民為正義發聲竟然要付出大代價但很多人都是支持女兒長毛認為林老師見義勇為不應該受到指責行俠仗義何區小節批評警方對左派組織滋擾法輪功視而不見才令市民挺身而出 教育界的立法會議員葉建源就說涉事老師和學校已經就事件公開道歉沒有必要再公開施壓至於這個搞手幕後黑手李思艷接受查詢的時候因為是《蘋果日報》所以就說在開會未落實行動接著蓋電話現在是代通 好 D100 D100交通消息早晨早晨时间早上9点33分这分钟继续有通和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况首先跟进回下午早前新界区的吐露港公路向上水方向近至乌东自然中心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有些龙尾的在后面的马场不懂车各位尽量忍让一阵希望尽快散晒吧麻烦 好了,看看港島區這邊,港島告示打到過,現時灣仔運動場,另外東區走廊落洪水加上落中環城市花園,至於香港仔隧道過海龍尾馬會大樓,落灣仔就去到管道口,不過暫時無需間封止。 西區方面,江樂道西天橋落回中環方向上環消防局,九龍區公主道過海, 排回去一個外民村加士居道過海就是女童軍總會渡船街天橋向紅磡嘩差不多到果欄那邊了另外加士居道向油麻地康莊道橋底新界區思瑞和大學山隧道出回九龍只是收費廣場車多少少好了現時溫度多少呢就攝氏29度相對濕度88% 空气污染指数一般监测站10-40,属于轻微至中等,路边监测站50-70,属于中等至偏高。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 今天大致天晴但有几阵骤雨，下午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个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增多和风势强劲，提醒大家 我們的大農場不好意思大舅上資深，何時重鋪呢？有人消息透露，政府不會這麼快搞的，為什麼？因為各制七人欖球賽，出年3月尾舉行，最快可能要等到3月頭，或者2月尾，4月前才搞定，沒錯。昨天那個，哪位呢？那位康文署署長馮太，終於出現了，回到現場，馮太，這個全香港最貪腐、最腐敗、最無能的部門，做著這個署長都很嚴重，不管不到，我告訴你，通屯門富泰村對開一個行駛中的旅遊巴發生斬人案，沒錯。 為什麼你不公開這件事呢？剛才新聞說了，之前有交通事故，第一有沒有塞車？暫時剛才封了慢線，車龍就未有，現在就相信未清，待會我們再跟進。這件旅遊巴士是接載員工上班的廠巴，而這個疑兇今年57歲， 就已經被逮捕了，他本人都是受傷的，應該是他在車裡面的，你可不可以在下一節新聞報道的時候，下一節交通報道的時候再刮多些資料，我嘗試找多些資料，報道給大家聽，盡一點的資料，收到，沒問題，大伯哥，收到，駕駛車各位請記一下，保持警覺，安全駕駛。 D100，D100，講真話 ，We speak the truth，行公義 ，We promote justice，Holy Mother，Show mercy to all。大聲台 D100， 欧洲蜜月旅行买的真皮手袋，结婚行礼时有着的高踭鞋，经年月的冲刷洗礼，想珍惜一段感情，想保留一点回忆，心爱的皮具可不可以令它历久常新呢？屹立中环30年，处理累积超过50万件皮具，深得各大国际知名品牌信赖，成为御用维修商。向我首间获奖无数的皮具护理维修专门店卓峰，可以帮你留住感情，愿望达成。卓峰皮具护理专门店令心爱皮具历久常新。 查询电话：香港2530-0978，深圳0755-2291-7177。开心快活人，发现开心研究所。 今天请你一位主持人，郑启泰先生，因为他见证了很多发再生的成功使用者，也讲一下他亲身的感受，看到的疗程的过程。郑启泰，你好。 你好啊， 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郑启泰。 今天作为见证人的身份和我们讲一下，就是在未接触这个发再生之前的话，你其实个人对于这个生发这个可行性的了解会是怎样？ 其实我身边都有很多同学，差不多年纪的朋友，甚至乎比我更年轻的 人，我都觉得他们都有很严重的头发的情况，我都见过有很多其实花了很多钱，用了很多不同的方法，花了很多时间，其实大部分都是不行。我以未接触到发再生之前，其实我又觉得真的很多坊间真的要花很多钱，可能花一条毛仔两条毛仔，但是我的朋友或者甩头发的朋友都觉得很开心，我其实都挺为他们 伤心，为什么呢？花了这么多钱，这么多时间，其实在我们其他人眼中，可能那两条毛其实只是很小的，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原来两条毛发是用放大镜看这么小这么幼的话，对他们来说原来很珍贵。我对于坊间来说，其实印象以前是觉得麻麻地，觉得很多都是不是work，我不敢说对不对，直到我有机会就去亲身去访问一些透过发再生他们的疗程帮助到他们的人， 有很多很神奇的，我可以说叫奇迹，在我面前发言。我差不多过去这两年，其实我每星期都接触起码1个至2个的人， 令到我对这种行业这种疗程是另眼相看。好了，继续披露更多的。首先，D100的朋友留意，特别送出了10次免费详细的头皮头发的测试，还有送这个旅行装疗效的中药洗发露。D100的听众有优惠的疗程价，种种都可以打电话问问，2787-2998，2787-2998。好，今天不谢谢郑启泰。 开心快活人，发现开心研究所，由轻经发出新赞助播出。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我的朋友里面有不少是对特区政府是存疑的，这个其实对特区政府的管治我觉得没好处。局长，看看你的样子，局长，看看你的样子。 李太太就说如果是囤地的就不会19年只是囤一块，为了一物劏房更好找。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在新界东北的工作里面，大家不需要再担心有任何的潜在的利益冲突。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主持：郑京翰、林毓华。你说你。 从来未追走过，辣手飞车，甩你像飞陀。你也说楼房没有通过，用板分开，还未算劏房，无此吞声，只身步出错。 迈出东北，这么一个波，全都已知你死冲，重分在一屁滚动，谁蠢到这样，形容你竟会包庇认同，明知你风骚死冲，情况任你卖古董，全因有这个两。 今天的《苹果评论》李怡先生就讲到林慧思老师是香港人的榜样。我们为什么要公民抗命呢？ 港台节目《卓越教室2013》 介绍了保血会培灵学校积极推行生命教育， 其中以相当多的篇幅叙述了获得行政长官卓越教学奖、德育及公民教育的林慧思，怎样在教学以外关心学生成长。他表现的是对学生的关怀爱护，与家长的联系，亲自送母亲不在香港的学生回家，他的言行展现了爱心。 我们这区的小朋友，有些可能单身，有些小朋友的爸爸妈妈可能在大陆做事，很少时间去接触他们，所以他们的情绪都真的比较多。正正生命教育就是给了一个机会，我们去发掘他出来，希望尽量用我们的爱心，我们的老师不同的关怀，希望可以帮他过渡到这些逆境。 你去他妈妈是不是？ 因为家兄之前有些情绪，经常都说挂着妈咪。 做一个老师就是怎样去跟我们的学生一起看他的生命，他们都有表达过爸爸妈妈很少抱他们，又或者很少亲密的接触。我们透过目击这个活动，让他们和家人亲密些去为屋企人服务。林慧思和警察对骂发生在这个月的14号旺角街头，学校收到很多投诉。 左报加入对林慧思口诛笔伐，最不寻常的是警察援助级协会和警务督察协会都发声明谴责林慧思粗言秽语、非理性辱骂执法警务人员。 在种种压力下，保协会培灵学校被迫发声明道歉。原来当日是法轮功在街头展示中共摘取死囚器官贩卖的恶行，亲共团体青年关爱协会闯过去，用大型横额遮挡法轮功的摊位。林慧思路见不平，走入封锁线，同警察理论，问点解纵容青关会干预表达自由。 街上爆粗的林慧思和卓越教学2013中对学生温柔爱护备至的林慧思是同一人，是的，正是对孩子有这样深切的爱，才会对青关会疾恶如仇，以及对维护青关会的警务人员厉声谴责，不应该说粗口吗？你而至今都还记得 中共建政初期的一部改编自老舍小说的电影《我这一辈子》，影片中这一辈子尽忠职守的警察，竟然是因为没有照国民党政府上级的命令，残暴镇压学生而被关进监牢，一辈子善良的老头子在狱中怒气大骂，讲粗口。 2013年香港回归10周年前夕，大陆媒体《南方周末》就发表了一篇《 你可能不知道的香港》，文章就讲到一出红磡火车站就会见到一大堆标语，看到初到香港的内地人胆战心惊。文章所讲的胆战心惊的标语就是法轮功的横额。李仪和林慧思老师一样，绝对是不支持法轮功， 但亦都是为了体现香港仍然是有言论自由这个核心价值，坚决维护法轮功有表达自由的权利。而且这个权利正是大陆人所羡慕并希望得到。一如林慧思所讲，青关会正是侮辱我们香港人。现在香港处于什么时刻呢？是梁振英的港共政权联同他幕后支持的爱字头团体向香港固有的核心价值全面进攻的时刻。在街头看到这一幕，你可以走开，可以明哲保身，但是爱憎分明的林慧思不会强权发出怒吼，在香港享有自由的人都没权责备他，而只有敬重他。林慧思老师是无需要道歉， 你是香港人的榜样，你是作为我们参与公民抗命思想意识的起点，不应该受到责骂。 9:48 我们电话旁边就有林心诚的老友记林心诚，早晨，林心诚，早晨，你今早又去哪里示威啊？ 我今早去萬麗酒店領會監製那個周年股東大會，因為剝削那些外判的工人，是吧？是啊，是啊，是啊。喂，想問一下你，哇，很久沒見你喎。是啊，撞啱啊。喂，虎父無犬女，你的女兒突然大了，是吧？其實呢，她當時就是 基于一时的兴奋，那些叫气氛，我们都清楚，他不是特意挑机的，路过，出人在街，任何一个人，当你有这样的心的时候，你就会做出这样的路见不平，正式是，路见不平，我们的听众大部分人都很支持林老师的，要赞一下你，我女儿这么乖，这么叻， 喂，是不是我以前见过那个女来的？只有个女而已，我觉得。哇，我觉得见到那时候很小。是啊，很小。我都想不到原来就是细侄女。喂，现在那班人呢，除了警察那两个工会不知所谓行私刑，我认为，如果你有什么事你就拘捕他，你没得拘捕他，你怎么可以 走出來譴責這件事我就覺得很不公道的這兩個警察工會但這件事就一樣玩一樣現在左派組織即是那些警官會那些組織現在不是好像是組織上來要對付你的女兒是不是他對付就最多是這樣狂轟他而已不是好像今個星期搞這個簽名運動用家長會的名義 就要求想你們的女兒拿到好簡單是啊那你們有什麼對策啊你都幫我我當然是一切盡力支持她我希望在這裡公開跟教協說她是你教協屬下的一個會員教協是一個教師的工會我希望教協起碼最低限度發出一個聲明 你一個有正義的教師你應該要維護他的權益葉劍源都出來說了話了他都撐你的千金不過我就發起這些人如果真的有這樣的運動我們的聽眾和維護正義的市民不妨一起三五成群一起呢 結隊走埋簽名就不要一個就被人打的就寫著我支持林老師支持林老師就簽個名下去對呀那也好啊你倒回頭幫襯他不支持林老師不要在這裡搗亂檔叫他那也好啊有空再聊天多謝你還有問候你千金我們支持他謝謝 大班你這樣呼籲當然好但我又怕著他們這些事他們很懂得他們就說有很多女簽名是的他簽完名之後我自己遞了紙出來說我支持林老師那個戴著牌賣去支持林老師如果不是被人家以花接目就糟糕了反對這個迫害反迫害支持林老師支持正義的林老師大家都正義兩個字不是他又改變他說這個支持林老師那些支持我們動他你明不明白但是家長聯會又有沒有必要介入呢真的不是有個就是一個人而已就是這個人想動用家長聯會的名字其實他只是一個家教會的這個就不是18區家長教師會聯名的由尖旺而已只是這個劉尖旺的組織那個叫做這個會長叫李思嚴他就他只不過是其中一個會的會長那他現在就星期日就在旺角行人專用區塊簽名運動追殺林老師 這個教師協會因為聯會裏面沒有討論過這樣的行動而近日有部份聯會的代表收到成員的查詢查證之後由尖旺區聯會的會長李思嚴認投是他搞的或者這個活動是由香港行動聽著是香港行動跟他做會長的香港家長聯會即是家長聯會一起發起的 呼籲各區的聯會參與換句話來說他就是18區家長教師會聯會發起他說18區就不是只有一個區就是由尖旺區的聯會就是這樣但是家長聯會又會不會是跨境的跨這麼多區的呢 他現在借用人的名字只是營養頭他只是由尖旺的聯會和香港什麼會香港行動合作搞這樣簽名迫害林老師的活動你明白嗎就是這樣你明白嗎明白了嗎不用找師傅教你師傅是誰你真厲害你沒有聽過我們那個 奇門遁甲蔣康文師傅嗎需要蔣康文師傅來教你如果不明白他又說什麼都有得解釋什麼都有因有果有人就說我們日以繼夜夜以繼日不停討論陳茂波恰不當是不是自我感覺良好你是不是自我感覺良好喂我真是很臭了我就問回頭有什麼重要得過這個議題呢 跟住那支水槍現在在玩具店上賣就會隨時射盲這些小孩子就很厲害，有需要的時候我們會配合，不就沒有配合，然後水槍，現在在玩具店上賣就會隨時射盲這些小孩子就很厲害，那麼合格，海關又不做事，但他有標籤的，警告字，五歲以上，而且是動物不能人的臉身體射的，五歲以上就可以懂得不射人， 他的產品有沒有標籤都沒有，警告，分分鐘五歲以上都不懂得看這些字，不懂得看這些字，買一支玩具回去，五歲都沒有錢買，你買的是不是要負責家長或者朋友送給他一個，政府的海關就要做事，第二件事，你這間玩具店跨國公司，是由馮國京、馮國倫兩兄弟那間公司擁有，離封的。 現在有市民說給你聽，那你應該收起他，不要賣，那應該自己落架，對不對？如果不是海關不去拘捕人，這麼簡單，現在海關不做事，海關什麼都不做。另外一件事我們應該關心的就是施永青，我覺得這件事很離譜，因為第一，任何這些暴力事件都不應該發生，即是 被人截停了一輛車，拿個錘出來打爛你的玻璃，你當然是心懷不軌，任何暴力事件我們都譴責，但與此同時，施永青另外有一個身份， 他就是AM730的創辦人兼老闆兼多口人， 他都說可能是言語之間得罪了人， 在任何理由下我們都要譴責， 但因為他有這個身份作為730創辦人， 其實當時他是上班去地產代理，不知道，他經西隧向深水埗那邊一出了隧道口就被人有車跟蹤他，截停他，然後就下車，就拼他的車的玻璃，想拉他出來，很鎮定，如果你遇到這樣你會怎樣做呢？林毓華， 我真的不知道，我想不到，從來沒有想過會這樣被人在這樣的情況下被人襲擊。如果你遇到這樣的情況，所以我想應該參加高級駕駛學校的駕駛，有人用車截住你，然後下車拿著錘，拿著錘或者拿著任何的利器衝到你路邊，路邊不善，用車撞他，用車撞他，撞他做什麼？你手車這麼好，你有輛波子就撞他，撞完再撞，然後再撞油， 千萬不要停車，有千萬不要下車，要不然如果沒有那麼暴力，你就像施永青那樣退後，幸好沒有車，如果有車就糟糕了，所以就撞他最好，撞他做什麼，自衛都是無需要事先張揚，就是告訴別人林毓華不會，我很擔心你，林毓華不會就這樣罷手的，他找車撞你， 但是不要搞你嘛，林毓華，我擔心你，多謝，我們香港是不可以容忍這些暴力事件，還有我們當然很放心，我們不會像馬來西亞那樣，有一個銀行家可能因為土地的爭執，居然在光天化日在停車場上被一些相信是職業殺手槍殺的。 今天都很突然，你說在屯門走上廠巴那裡斬人，香港也越來越亂，林毓華做了這個梁振英做了特首之後，林毓華做了D100的台場之後，香港就可以開始亂了，是不是這個意思呢？不要這樣大丁好像扣過你。 但剛才那個當我們不應該歧視這些，因為剛才你聽過香港電台的報道，懷疑這位人涉嫌精神病，可能是需要醫生的照顧，真的。 社會的壓力逼人，你看到陳茂波這樣，不要說我又說陳茂波，你不瘋也會變瘋，你可以逍遙法外，你總可以這麼威風，走出來指手劃腳罵完議員就罵傳媒，然後再罵那些刁民，你看到你不瘋也會變神經，不瘋也會瘋，是被陳茂波逼出來的。 D100大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0點現在黃絲恆報的新聞，一架由公司租用的旅遊巴接載員工途中，在屯門富泰村對開的公路上，車上一名男子突然用菜刀斬傷同車多名乘客，疑犯和11名乘客受傷，其中一個傷勢比較重，但沒有生命危險。警方屯門分區助理指揮官葉春榮說，12名傷者其中一個人的尾指幾乎被斬斷， 公司就請那些旅遊巴士接載，大概有26個員工就由大屯門的市廣場上車，接著去大埔的工業園翻工，但開了車不夠幾分鐘，大概7:30左右，車上發生傷人案件，相信有一名疑匪拿了一把自己帶去的菜刀襲擊了大概有，現在我們知道傷者有10個女士受傷，接著他們在車上一起有其他員工制止了他， 將那個疑匪停止了他傷人的情況，接著就報案了，亦都在現場找到那把我們相信是襲擊那些途人的菜刀，現在我們初步知道那10名傷者都是。 早晨早晨，時間早上10:04，阿D芬還繼續有阿通和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況。首先跟進一下，早前突發事件發生，元朗公路向元朗方向近富泰村的一段慢線已經重開，不過依然有些車龍，現時排回後面的屯門公路近小欖，塞緊車，各位盡量忍讓一下，一會兒間阿通會再跟大家報道這宗案件。好了，看看現在的車龍，港島區現時告示打到過海就灣仔運動場，另外東區走廊落洪水 加上陸中環排回到宜東酒店，短回很多，另外香港仔隧道過海和落灣仔兩邊回復暢順，西區方面又怎樣呢？干諾道西天橋落中環方向去到嘉悦廣場那邊， 九龍區公主道過海現時油站，另外加士居道過海就理工大學地盤，渡船街天橋向紅磡排回到果欄，至於加士居道向油麻地上橋位也車多，新界區屯旗隧道暫時未有特別報告。 好了，這宗剛才都聽到新聞說了，掌管出來說過了，就發生在大約今早7:30左右，一架公司租用的旅遊巴接載員工上班，由元朗公路向元朗方向行駛，期間突然坐在中間位置的兇徒突然殺聲震天，據報告 据员工说突然拿出一把菜刀手起刀落斩伤同事，同事纷纷走避，司机醒目立即时打开车门被乘客逃命，于是司机连同同事一起揿低凶徒将制服，警方事后将他拘捕。当时乘客到坐在路边等候救援，最后11名伤者包括1男10女连同疑犯送到屯门医院和博爱医院治理。员工表示起初拿刀出来，还以为他拿把 拿了卷报纸去搏同事事后才发觉有人即时流血原来是刀他说这个凶徒不是每个人都斩见到有职员的人才斩当然事后是怎样或者内文是怎样一定要经过警方调查才是再大家公布的事情就是这样但警方刚才我听见的执法者 為什麼這麼快知道他沒有精神病的記錄呢有身份證照計如果醫院聯網查到但如果我有病我又沒有去求診的不知道我有沒有的一來這樣二來或者他在私家醫院看也沒有這個記錄隱藏性的可能長城看看怎麼公佈希望大家公佈速要用你的 意圖襲擊我以為人身安全我無論用車前也好退後如果碰撞到他的時候我是不是可以用一個便護力隔離來突然間有這樣的能力甚至有上身我不知道原來有這樣的突然間有這樣的功力出拳哇飛起條街如果襲擊到人事後死亡有個限定的就是一年零一日 如果一年零一日他有什麼冬瓜豆腐死了就告一個謀殺如果一年零一日之內沒事就是普通的毆打當然你說辯護還擊自衛的應該不是一個大問題有人拿著錘截停車走過來來勢洶洶你不找車撞他們幹什麼呢 我看到很多那些間諜片會是到時下口供的時候就說這個林伯撞車 是車撞人的有些事是不會記錄在案的會不會去的你知道你多厚得罪了這麼多紀律部隊是不是人這樣就活該死的不用怕林伯我認識很多保鏢行家不要貴斷時薪雞沒問題好了我問你大伯哥你有沒有處理過自殺案自殺案也有的很多的經常 我想問你這件事真是慘真是陰公砸死人這個砸死了一個19歲安徽大學生他來到香港這個聰明來的是國內他在家鄉理工畢業未曾畢業有人請他做工他選了來香港深造 誰知閒慢一步有人跳樓砸死了是不是冤魂所以說是不是應該跟那些跳樓的人說你不要來街坊第一就不應該自殺這些不用說這些不用說知道那些要死你不要害人你跳下海砸死一條魚說得闊一點你跳樓你會砸死人你跳海也試過有人有意心人士去救他累到 救人那個都有試過這些新聞都過來看過起碼那一天主動去救他好過我走過去砸死總之怎樣也好珍惜生命不要亂來好了駕駛車各位請緊記保持警覺安全駕駛D100交通消息資訊最全面活現在眼前 D100 講真話 We speak the truth D100 行公義 We promote justice Holy Man Show Mercy to all 講真話行公義 Holy Man 大聲台D100還聲於民二酒會友冷知識 好了Fanko我要問一問你了我的人很蠻塞的我總是覺得傳統的木塞是最好的現在出的膠塞行不行啊這件事其實沒有說那支酒行不行的但是又是那支酒的定位的問題其實用膠塞有個好處大家平時開酒的時間 如果扭得不夠好那些開袖刀就整了你的水蟲木下去那裡你不是喝木塞的平時還不喝酒的連那木塞一起喝膠塞沒有這個問題還有另外第二件事原來現在有些新的膠塞沒有人休息不到氣我們之前講過一些水蟲木的木塞它中間其實因為有些氣孔可以令到它方便陳年順滑了丹寧令到酸度的後潤度會提升但是其實原來現在新的膠塞都有這種功能 我真的留意過因為膠塞面頭有很多細孔一開完之後你會看到有少許吱吱吱吱是的沒錯所以甚至一些現在新科技的膠塞的話其實原來製作成本比傳統的水蟲木塞還貴如果木膠和扭三樣東西反而膠是最貴未必水蟲木可能是最貴假如用一些漂亮的水蟲木其後就是膠塞 接著就是扭曬如果用這三樣東西的物料去選擇酒質是不是一個標準絕對可以當扭塞你當扭便宜一點扭蓋的但是其實膠塞和水蟲木塞很多時候都已經沒有說怎樣去分哪一個高哪一個低不過我可以很肯定膠塞拿出來之後你想塞進去是比登天難找口水黏下去就行了這個也是一個方法謝謝Franco 奇聞遁甲怎樣真正解讀狗血淋頭呢因為黑狗血相對來講古人就說是可以辟邪那古人的邪是什麼呢其實是一些我們看不到的病毒由春天一直到端午中國人所有的習俗都是跟一樣東西就是辟邪有關的春天超跑掌就等流亡去殺菌跟端午槍蒲草香門口喝紅黃酒全部是用來殺菌消毒香味趕走蚊子 星期六下午1點到4點,掌康文博士,陳凱琪 D100奇聞遁甲 全部是有得解的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我的朋友裏面有不少是對特區政府是存疑的 這個其實對特區政府的管治,我覺得沒有好處 局長看看你的樣子你太太就說如果是囤地的就不會19年只囤一塊因為劏房更好找在未來的日子裡面在新界東北的工作裡面大家不需要再擔心有任何的潛在的利益衝突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涵林毓華 10點15分 大家聽的仍然是大聲台風波裡的茶杯 再提醒大家一次 今個星期日 早上10點鐘 杜吉日就是我們這個 D100數碼廣播中心揭幕的 大好日子我們就招呼自己友以及邀請自己友一起主持揭幕儀式 揭幕儀式是11點正 黃道吉日吉時 至於開放日是10點到下午3點 歡迎所有自己友攜卡攜券 全家出席亦歡迎未曾做自己友的來林祥都可以加入做自己友我想當日星期日左狗在旺角行人專用區發動簽名動林老師政治大追殺政治迫害林老師我們那天整一封公開信支持林老師的 簽個名如果大家願意支持林老師的話就簽個名支持他然後我們就交給教協要求教協挺身而出人家警察部真的找葉建源兩個工會就出來支持警員教師工會出來做些什麼要支持自己的同業才行葉建源聯名信就會寫給 教協的亦都寫給代表老師的 教育界的小圈子选举功能组别的议员叶建源亦都写给他的学校校长好吗让你去草拟这封信你想不想试试我们找我们有个大社叫王世泽 挺賤的這個高爾夫球會現在人家說要收回去他就走出來連了業主就說我們不只是給有錢人玩的第一這個高爾夫球就是一種運動我們在香港推動這種運動出過很多力當然我們當仁不讓的 接著就找人,我們放人上台 原來香港有一個,沒有人知道的,之前 香港有一個獲獎無數 維港真光的女青年高爾夫球員 過去他拿到這麼多獎一直都被政府高球會遺棄他在美國就靠賣畫為生籌錢參賽他的志願就打入2016年巴西奧運但是從來香港政府好這個現在走出來說到自己多麼厲害的高爾夫球會從來沒有伸出援手但是現在大難臨頭了有人說收回個會了 他就立刻拿人的名字出來放人上桌就說是他們因為這個高爾夫球會栽培他的成功例子現在這個被人放上桌的選手游凱寧他說你們做什麼培訓你們是不是只是宣傳今年28歲的游凱寧中學的時候 已經是香港青少年高球壇的冠軍 17歲在加州Toyota國際賽 美國青少年資格賽獲冠軍 而且是全中國包括香港香港包括中國第一個打入美國女子青少年 公開賽和業餘公開賽的女球員 2009年在美國拿到女子巡迴賽資格 賽的入圍資格兩個在香港的高球總會的會員長輩幫他寫過一封信給高球總會 2009年 要求提供免費場地給他回來香港練球但是石沉大海會員寫信都沒有回信 去到去年11月 海寧回來香港辦理運動員簽證 即是去美國總領事館以便他繼續留在美國 當時南華會就招請高球部客戶聯絡員 決定應徵 南華會請了之外 還給他免費使用練習場 即是南華會不單止養草厲害支持運動員都很厲害比政府厲害南華會一向都是在這方面很厲害留了香港半年 去年11月 去到今年的5月才走 其中 他只去過正式的高爾夫球場打過三次球在六個月裏面去過三次都是其他人付錢的而且兩次而付錢的兩次是南華會的執委去到近日粉嶺高球場大家知道包括我們在內就要收回去為了保留場地突然間自己主動聯絡這位球手他的秘書 總會的秘書打電話給他說想借他的名字洗一下發表撐粉嶺高球場的聲明結果由海寧三個字就出現在聲明裏面當然就成為高爾夫球總會宣傳推動業餘高爾夫球邁向國際化的人版但是這個選手怎麼說呢他第一自己對東北發展都不知道很多東西沒什麼意見 至於向總會表明可以寫他是香港培訓出來的年輕運動員但是就不可以說是香港培訓出來的運動員參加奧運事實上兩者無關高球會的偽善海寧就說香港高爾夫球會 亦都的而且確有訓練這些年輕人不過你一定要加緊富裕否則就很難再進一步其實就很浪費資源培訓了一個中學生但是升大學就不理他了政府以至本地球會到現在都沒有向這個香港傑出運動員伸出援手 所以你不是說這些高爾夫球會那些老錢佬那種偽善那種老土的而且確非常黑人憎的我們電話旁邊就找到立法會議員葉建源早晨葉建源早晨現在人家兩個工會警察部一個原助級工會一個督察協會都出聲明譴責你其中一位會員這位林老師你也是工會你也要出來支持你的會員人家兩個工會出了面這個教師工會好像袖手旁觀不過我知道你有出來支持你有你個人有我是說工會團體其實在過去幾天的發展都挺有趣的我覺得其實有一個老師他在街頭跟警察有一些口角有些衝突他有一些說話的時候就過激但他其實已經道歉了道歉了之後我們覺得這件事應該留給學校去處理留給老師自己去處理其實就不需要大家是一個這麼好思動眾我就需要明白警察工會那裡為什麼他們還要出過但當然他們為了他們的會員出聲我們都不可以說他不行但是最近的發展就是連這個家長教師會都說醞釀要做行動我覺得那個是不是過了火位我覺得這個其實如果老師已經在這樣的情況下已經道了歉我覺得應該是交給學校和老師自己本身專業地去處理但現在有新的進展和有這樣的違紙的行動的時候你覺得要不要做些事多做多些事呢我們都在討論這個情況不是啊我們覺得已經進入一個不是很正常的情況所以我們都考慮會做事想提出來給你參考一下那兩個警察工會發表聲明是不對的我講什麼為什麼不對呢因為警察是執法的部門 你有權的有法律在手依法辦事如果這個教師或任何人涉嫌犯法你就拘捕他但現在你不拘捕他你選擇用私刑對我來說這是私刑你拘捕他不了你就去出聲明譴責他還要人肉搜查接著差不多給壓力學校差不多說他不可以為人師表 有失斯文還要教壞下一代無限上綱又什麼道德我覺得教師公會都要出來講句公道說話因為為什麼呢等於一天等於你開快車當葉建源你是教師最好他告你不了 for whatever reason 他們不要理你告你不了你沒有罪但警察就很不順氣 葉建源為人師表身為立法會議員衝紅燈開快車但告你不到你沒有罪我不是我出通告就是葉建源愧為人師表你明白嗎這不對的你明白這就等於私刑法律對付你不到我就自己搞定你美國也有這些警察你看多些Harry也看過有些警察拘捕了 強姦犯謀殺犯去到法庭因為程序問題無罪釋放然後自己晚上找槍堆壞他沒什麼分別的一個文鬥一個武鬥現在我覺得教師公會應該就著你的看法或你公會的看法你說得對這件事等學校去處理也不應該用教師身份來歧視他的警察或者針對他是兩件事來的 對嗎? 所以其實老師的行為 我覺得最重要就是他自己已經道了歉了，學校也發表了聲明，其實學校並不是說這件事他袖手旁觀不理，所以其實這件事是正常程序地處理，所以其實其他團體就覺得在這個時候沒有必要再施加外在壓力。你出這樣的聲明怎樣？我今天在報紙上也是這樣說的，教協不出你自己個人都要出，因為代表老師的嘛。 是選民來的，到現在我覺得真的去到一個有少許政治迫害的，不是一種正常的情況。如果正常的大家議論一下，大家有批評，其實都正常的事，我覺得就容許，但是現在好像有組織地去 去做一些聲討，我有個假設，如果林老師當日不是罵警察或者不是挺身而出看不過眼，而倒轉頭走出來指著法輪功那些罵，你和國殃民醜化偉大祖國，妖言惑眾，邪教組織，我想他們封他做英雄，第一，警察不會拘捕他， 亦都不會空他，第二分分鐘還要表揚他，說有個教師挺身而出，接著就配合昨天香港電台的節目，說這個老師挺聰明，真是抵他獲獎了，變成人蛋，你信不信，你試一下，我又不敢試，我可以試一下，試完之後所有報紙說大班醒覺了，真是做些事幫一下同業，都是為民請命，我覺得 這件事是警察，我針對警察的，我認為他是絕對不應該亦都不合適，即是inappropriate出這個通告的，對吧？好，多謝你葉建源，多謝，為民請命，為選民請命。星期日香港行動聯同某一個教師家長會， 原來這個會香港行動是一個網上的群組，是因為反對佔領中環而成立的，成員不明。說回高爾夫球， 有本雜誌叫Golf Traveler， 他的編輯主任歐兆希駁斥高爾夫球的論點是轉移視線。什麼論點呢？他說粉嶺高爾夫球會 就不是一個富豪的樂園，這個會是自負盈虧，會費收入對維持球場和球會設施非常重要，除會員外，無論本港或海外訪客都可以即場或者預訂。 在2012年這個球場有超過三成的場次是由本地或外地的非會員使用， 但這個編輯駁斥球會的論點是轉移視線。 他說粉嶺球會高球場是不公義的產物， 高球會每年只需繳交1000元租金， 其實說錯了，1000元是買地的，1元的好像 會籍在私人市場超過1000萬， 即是政府被人找到襯， 每人送1000幾百萬， 不過這個老歐又說錯了，因為他炒的價， 其實是讓那些讓那些人袋落袋，不是袋的，一樣玩一樣，不過總之我都是那句，收回去整個荃灣那麼大，為什麼不收回去，收回去，葉劉都說給多些租金，一是起最燒彈，沒有，沒得談，收回去，收回去，我們節目時間又夠了，大家請繼續收聽大聲台，這個叫做開心 快活人 講真話， we speak the truth， 談公義， we promote justice， holy man， show mercy to all， 大聲台 D100， 橫聲於民。